好啦，咁我翻翻嚟啦，咁啊讲 X 快佬啦，喺 X 档案啦，咁呢个可以话系 第十一季， 冇错，你可以话咧，而家香港点解咁多灵异节目有得捞紧，真系多谢呢个 X 档案啦，佢哋要吓，因为其实冇佢都唔会有恐怖热线啊，开始， 系， 当然佢哋唔会认噶啦呢啲 ，OK。咁啊，亦都即叫做咧，即多年即呢啲講鬼性嘅一段時間，就其實香港唔即覺得 out 地，咁係呢個 X 檔案呢樣嘢咧，喂，差唔多帶翻起成個熱潮啊，係， 嗯， 咁如果講 UFO 呢樣嘢，更加係啦，更加係即鬼，即鬼就一樣嘢啦 ，UFO 直情係以前你講冇乜人聽，咁又係 X 檔案之後又變咗咩，係同埋甚至乎陰謀論呢嘢都係。啊，咁一个咁巨大嘅文化现象嘅一个起源啦，咁到到而家啦，啊，都叫做啊，都叫做大家遵从要求啊，喂，有翻 X file 啦，咁就叫做玩一季一季就短啲，咁就每季得几集咁嘅，咁啊，今 集啊，上一季得六集啊，其实， 咁今季系咪都系六集咧？ 公布好似都系咁上紧， 系啦。咁啊， 即系会系当年成廿集咁多就一定唔会噶啦 吓。哦，咁唔会啦，而家都系玩几集啦。 一定唔系啦。 咁啊，我就好惊噶，喂，今集会唔会即系几集系不断讲翻啊 ？Fox Mulder 呢个即系佢个主线故事咧，喂，我啊其实麻麻地嘅个主线故事。 系。 我啊中意睇佢哋平时即系一集完嗰啲单元查嗰啲怪案啊，好睇啲。咁啊，上次咧就头尾两个就讲翻佢嗰个即系佢哋嗰个主线啦。咁啊，中间啊查啲个别案就好睇嘅。咁但係上次都未主話非常唔好嘅，就算講個主線。咁但係今次呢季第一集睇咗咧，啊，真係唔係好精彩，因為佢直情係講翻淨係講人啊，同埋咧佢又將啲角色嗰個對立又大家又調換一次喎，又洗牌喎。 係。 係啦，咁呢個即係等我分即係簡單講講。 其實第一集其實我開頭佢一開頭嗰個時間線，我已經係有一個疑問喺度啦。一上一集嘅 ending 就讲阿 Murder 已经舐咗嘢中咗病毒， 系啊， 佢哋去到个天桥度见到只 UFO 射啲光落嚟，喺嗰度完结噶嘛， 系啊， 但系 个四乸都系咁样整翻呢段。 点解呢一集一开头啊就唔系讲呢度噶？ 哦，唔系佢影咗呢度先，跟住嘈一声咧，就阿 Scully 就好似 系啦，你当 晕咗 啦，一影嗰啲系啦， 系啦， 咁啊嗰 Scully 喺个 office， 即系佢哋有嗰个 poster， 飞碟 poster 嗰个 系啊 ，I want to believe 啊， 吓喺嗰度晕咗， 系 即系阿 Melda 又完全完整无缺，又靓靓仔仔咁样入医院嘅，咁我 冇病嘅 呢个时间线吓，呢个时间线究竟系喺边度？就将上一集临尾嗰啲嘢咧，就话系 Scully 嘅未来预示嘅幻象啊。 系啦，冇错。咁而家佢哋一跳跳翻去之前嘅时间嘅，其实可以话系。 系咯。 咁我谂佢唔系跳咗好多嘅，系咯，唔系跳咗好多嘅，你当都系之前啦，总之未领嘅前啦，系咯。咁佢就好似讲翻就系呢一个问题嘅开端，咁突然间又变咗重翻之前。咁啊 ，Scully 就即系佢就变咗系。預見到一啲未來影像當係咁，咁佢就話應該係佢個仔傳俾佢嘅，係 啦，即係 個 仔即係 William 啊 ，William 係啦。 咁呢一集咧就哇不斷咧就主要係揸車啊，即係唔知咩事啊，嗰個 Fox Mulder 咧追蹤條友咁就揸車又揸車，但喂咁其實以前追蹤個人呢頭開車嗰頭啊停車啊去到㗎啦，點解影咁耐咧？跟住不断讲电话啦，中间又问阿 Scully 喺边，其实佢咪喺医院 啦。明瞓喺医院都仲 问咩啫？系咯，医院边度啊嘛？瞓喺张床度啊，定瞓喺个地度啊？ 边间房啊？ 即系唔知咩事，即系咦死啦！点解今集甩地啊？好似唔系睇紧 X file 咁嘅。 同埋出咗一个新嗰个组，嗰个组织其实系咪新嘅？即系又系有个烟铲坐喺度，嗰个系咪新人物嚟嘅？其实 吓边个？唔系，嗰个咪不嬲。即係你話後屘又變咗個肥佬嗰度，其實佢哋咪以前嗰個成班嘅嚟一個，即係佢哋一齊噶嘛。 嚟嘅嗰個 係。變咗個，咁佢呢度只不過突然間咧話煙燻咧同佢哋抹咗面，咁又佢又另有陰謀，咁好似嗰班友又想同阿煙燻嚟即係開火，即係變咗大家對立，想捉佢殺佢咁。 係啦。 無端端咁講喎，咁跟住咧，阿 Skinner 又俾阿煙燻又好似收買咗喎，呢度無端端Skinner 即係佢上司啦 嚇。邊個光頭佬啊？企咗佢邊又？ 系咯，咁但系明明佢话要搞人类灭绝计划噶，即系做咩事？佢真系睇咗 Eva 啊，真系 就拿住樽嘢咁樣嗰啲咁樣喺度咁講咁樣咁都好 Eva 嘅係咯，因為搞一大輪最尾最尾佢揭發咗就係咩就 Scully 個即係 Scully 個仔即係話 Melda 個仔其實唔係 Melda 嘅係佢嘅咁話咁佢仲唔做曬定元堂？ 係咯， 即係凌波麗都係我嘅咁啊！ 佢最好笑仲有一段回憶片段係佢哋後生嗰陣時係啊係啊，煙塵真係搞過 Scully 嘅喎。 咁真係唔知嗰段嘢係真係以前嘅。 咁邊度剪出嚟 嘅？係真係唔知，但係佢又真係後生嘅喎，唔係應該唔係二十八嘅喎，係咯。 係咯，咁嗰段係咪真係咁十幾年前已經有復線到而家咁犀利咧？佢係。 就唔記得啦，我都唔記得係 係 今日呢個都。 咁啊，睇下有啲朋友。 咁即係話呢個除咗阿煙塵話佢係阿 Melda 個老豆，即係 I'm your father， 即係嗰時佢都講啦，呢個即係。即黑武士達菲達嗰個橋嚟嘅啫，咁佢哋嗰時佢哋自己個劇組都咁講嘅，咁但係而家原來都唔止咁簡單啦，原來連佢阿 Melda 個所謂仔都唔係佢嘅，係都係佢都係阿煙塵搞出嚟嘅， 真係慘真係。 誒，即 係個仔無端端係個仔，而家變個細佬。 啊，戴咗綠帽啊！ 唉，個阿媽明明阿 Scully 係女朋友，變咗阿媽而家。 都唔知係咩關係啦，佢哋嚇。 咩關係啦？已經變成。 唉，唔知咩關係。唔係，即係再搞啊！原來阿煙塵係阿 Melda 個仔啊嘛，先調翻轉嚇。佢坐時光機翻咗去係嘛？其實係。 我都夠膽死嘅真 係。係啊，你再講個，如果我就係講啦，我哋都未講完嗰個電視啊，即係如果佢繼續要咁樣叫做無限咁玩落去啊嘛。系咯，永续啊嘛，咁你再有咩巧扭啊？咁啊再扭咪又调翻转啦，又变咗原来啊 ，Melda 先系煙塵个老豆咯，又系我翻嚟咯，系嘛？ 系咯， 系咪咁啊？ 变咗煙塵嘅家族斗争啊！而家喺度， 即系佢未来个仔再翻去之前就搞翻阿 Melda 出嚟系嘛？佢自己录自己啊，即系咁啊，诶唔知啊，即系我帮佢作啊。 其实好明显条主线系唔好睇嘅 X 包系，我同阿卡。 我自己就唔太中意佢个主线啦，即系呢个啱啱同 F 档案咧就调转，即系 Fin F 档案咧，其实佢个主线就好睇嘅，即系甚至比佢平时嘅个别故事更加精彩添。咁当然咧，佢啲个别故事有啲连到去佢嗰个主线噶嘛，因为佢又唔系完全独立啊，咁变咗佢个主线故事几好睇嗰个 F 档案啫，但系 X 派佬咧。佢本身個主線故事咧，可能佢真係太長同埋扭得太多啦，扭到 係咯， 嘛大佬咁樣，即係同埋其實我都唔係噶啦，我初初都冇咁中意嘅，其實我就係中意 X 檔案就係嗰種，即係一集就完噶啦，嗰件事咧係，即係你想繼續可以嘅，即係例如嗰坑渠怪啊，跟住有一個就喺個砌槽度爬嚟爬去，即係唔知每幾多十年就出嚟食一次人嘅，即係佢啲角色當然都多次喺唔同集出現，但係佢係即係再出現啫。咁嗰啲 OK 嘅，咁但係你話呢一個咁樣不斷要 continue 呢個呢，即係佢冇完嘅咁樣，我就追得唔係好有癮嘅，咁同埋似乎 X-Files 個設計呢，就真係似係兩個探員去查案查人哋嘅事呢，會好睇啲嘅， 係啊， 即係對於佢哋可能會跌咗落個危險呀呢啲會，但係即係未至於話講佢自己啲嘢，咁其實我反而我自己冇咁鍾意啦，不過即係如果鍾意雙人嘅人，有啲人就鍾意嘅，好鍾意嘅，我覺得嗰人鍾意，不過我就睇鍾意睇佢哋去查人哋啲案，係即係每次都係一個新嘅事，同埋哇佢係諗得幾好嘅，每次呢啲即係呢咪怪案啊，係啊，即係我哋都話啦，每一集 Xfile 都好睇過而家可能一套戲嘅嗰啲橋， 係尤其是早期嗰幾季， 哦好好嘅嗰啲，係啊，咁甚至乎 嗰兩套電影版死曬就係咁解，就係因為 係啊，就係講緊佢個主線啊嘛。其實咧，大家可以對比嘅《死神來了》啊，我其實又講過好多次啊，不過係真係冇辦法唔再講。其實《死神來了》就係 Xfile 嘅其中一集嚟嘅。是那裡拆出來的，咁當然他沒有在 X-Files 做過的，他的原先 X-Files 裡面的劇本，咁他們就覺得，因為其實第一集死人來了其實都是他們那些班底搞的，咁你就覺得喂其實這個故仔有 potential 去自己獨立做一個故仔，咁結果就拆了出來呢，就拍了死神來了，咁而死人來了就自己都拍了幾個延續的戲啦，咁仲有唔得延續我就唔知啦，有啲爛爛地啦開始。咁但係你都睇到喂，佢其實即係一集嘅 X-Files 係等於一套電影啊。其實你都睇翻第一集嘅《死神來了》啊，佢係有兩個 agent 嘅。其實嗰兩個 agent 原先嘅故事咪就係咪 Fox Mulder 同阿 Scully。 係啊。 即係佢根本就係搬咗落去咁樣玩嘅啫。係啊。咁 咁你可想而知即係 X-Files 每一集其實有幾犀利，即係佢可以有 potential 變成一套戲嘅都。咁但係佢個主線故事咧就比較係咁扭咯。咁我反而扭到唔好睇啊，開始係。 嗯，係啦。咁其實扭到冇橋咁滯啊，已經係去到。我就覺得係扭到乜橋啊，已經 係。即係不斷喺度 twist 咯，不斷喺度 twist 咯，係啊。 係咯。 咁其實阿燕生話其實唔係佢老豆，佢阿媽都嚟變咗性咁又得啊。 系啊，可能佢冲出好多个都得嘅，其实 又得系啊，咁你呢啲任你吹嘅啫嘛，咁你有咩？系，而家又话啲外星人走晒啊，又话又系咩觉得地球冇 potential 啊，咁好笑。 即系， 因为佢嗰啲所谓飞碟而家其实唔系外星人噶嘛，系佢哋攞咗个科技，其实军方嘅武器嚟噶嘛。 佢又讲啊，有时又话系，即系有时又 唔系佢上一季咪就系佢话咁 Chuck Melder 即系睇嘅飞碟，其实系人造噶嘛。 啊，开头系咁讲咯。 系啊，咁所以变咗，而家佢又讲下讲下，又变咗咁样，咁系是但啦，系佢再讲咧，话其实 Melder 定系外星人都得噶，系你任你讲嘅啫，系咪先？诶，咁你好唔好睇啊？你再咁讲落去系咯，即系点解 Melder 同 Scully 喂主角如果根本唔系地球人嚟嘅，咁你咪讲咯，系咯，跟住有人类守护队又接咗你去宇宙度打 Star Wars 咁好唔好？好唔好睇咁？咁唔好睇啦，系咪？加入咗呢個宇宙嘅差佬啊，係嘛？去查外星怪獸係嘛？變咗係嘛？係啊。 咁上嗰輯咁苦心經營嘅兩個新角色出嚟，但係又 孭 唔到戲。 嗰兩個新嘅男女探員好似啊，想咪想 接力㗎啦？ 接力咧咁樣，咁但係今次又都係出一出，係 啦， 又唔 得咁樣， 係啦， 又好似好閒角咁樣。 冇錯，就變咗好似佢哋啲。 跟住嗰幾集會好啲啊。 誒，我相信佢哋應該放棄咗呢兩個。呢兩個人嘅，同埋大家都知道咧 ，X-Files 編唔到啲主角嘅，即係其實除咗 Frank Welder 同阿 Scully 之外咧，你之前大家都記得啦，有三個叫做Long Gun Man 啊，即係嗰時咧喺劇入邊都好犀利噶，你覺得係哇好，即係好中意睇佢哋啊，咁但係佢哋嗰時 編 過一套 Long Gun Man 嘅劇就唔得嘅。咁所以呢兩個新男女，我覺得都好難成為新嘅接班人啊！即係你係做就繼續做呢兩個老 即係跟來跟到跟入咁樣。 係啦係啦，咁嗰兩個你就當係即係如果你覺得唔想成日睇住兩個老嘢，佢咪有兩個叫做新仔，叫做佢哋啲徒弟仔咁咯，你當嘅。 哦，咁係咯，嗰兩個都靚仔靚女，其實我啊覺得 OK 嘅。 嗱，嗰兩個其實基本上係將佢兩個角色調轉咗個性格啫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 咯。 咁我覺得其實。 其实都系佢哋嚟 嘅， 系佢哋个空嚟嘅，可以话喺个角色上， 系 啦。咁但系我觉得都难嘅，吓难。 都难，真系难。 都难，系啦。咁同埋你都睇到啦，即系你大卫杜彩嚟初初好大咩噶嘛，即系觉得即系喂 HBO 又要佢要加到好多钱，叫嗰 HBO 炒咗佢啦，就都知啊。咁所以点解 HBO 后来冇咗佢嘅有一段时间？咁因为佢嗌到好贵，咁亦都出咗去拍戏，咁结果你见到冇用，出 系唔得啦， 出咗去冇用嘅。咁其實你都係一定要做翻 Fox Mulder 嘅嚇，咁係啊，咁的確係嘅，你即係大家睇咁耐都好有感情嘅，的確對呢兩個探員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叫做又永續啦，係咯，不過我哋又係嗰個問題，覺得係好難啊。 我反而唔想佢永續，我想佢有個好嘅結局啫，其實係。 如果佢系拍嗰啲单头故事单头完，我又唔推，系咯，即系佢嗰个长篇故事就无谓啦，我觉得 就真系要有个好嘅结局咁咯。 佢不如继续成日拍翻嗰啲单头咁，咪一个个唔关事、互不相关嘅案件咁咪算咯。我哋都觉得呢个模式系啦，呢个模式好睇哦。咁即系咯，即系个模式就系一个单元式，咁每次有一件怪事咁，我哋去调查。咁呢个依然系最好睇嘅，系 X 档案。 但你讲呢啲桥亦都系最难度嘅， 系冇错，所以咪就系佢哋唔可以再多咯，系咯， 系啊，系啊， 变咗就系啦，咁啊睇下啦。不过上季其实中间嗰几个故仔都唔差，都 OK 好睇嘅，中间嗰四个故事都好睇嘅。 系啦，咁啊希望下一集系翻一个单头故仔啦，唔好 睇个格局就似嘅。 系，我唔敢讲啦，因为今集既然冇乜讲到啲乜嘢嘅时候，咁会唔会今季系咁讲翻呢个佢哋呢个主线咧？咁就惨啦， 冇啦啩？ 因为你唔觉得今集好松咩？讲得 系啊，其实冇嘢讲， 系啦。咁我 哋惊 佢其实系谂住系呢六集直情系继续讲啊，我惊系咁啊，系啊，大镬啊，系啊，系啊，大镬， 系啊，真 系，系啊，分分钟 X 档案就死喺呢六集啊， 系啊，千祈唔好咁搞啊，大佬，唉，咁希望下星期见到一集系独立故事，自己嘅一个 系啦， 一个单元系啦，就咁。 嗯，冇错，系。 嗯，系，有冇嘢可以讲到俾大家听？系咯，我 冇啦，都即系暂时呢一集真系冇乜嘢讲啊，其实佢系。 系啊，就系睇到将啲人物嘅边个同边个对立呢样嘢去大兜乱一次。 咁就系个情节推进。 个情节进冇推进倒退。 系啊，个时间线用翻个转头。 系冲翻转头，冇错啦。 直头翻翻转头。 明明讲到某一个点噶，想知之后点咧？你又同我讲翻一年前咁。做咩咧？ 又褪翻转头，你 做咩咧？ 系嘛？ 系咯， 真系好正 啊！系咯，真系有啲讲粗口啊，大佬。 唉，系啦，咁都系要睇埋下一集，希望佢好啲啦，下一集系咯。 嗯，就系咁啦。咁暂时未有太多嘢嘅，系咯，一集啫。大家睇一睇啊，一定要睇嘅。 嘢又要睇。 即系大家见翻佢两个又出翻嚟都开心嘅。 系咯。 已经系角色情意结噶啦，已经去到 系。 系 咯，系啊，系 系。咁我想问一下，佢依家系电视台播噶啦，系嘛？ 电视 系咪咧？ 系咁咁，当然旧年冇阿果木良子咁犀利啦，可以扮翻学生妹。 扮翻学生妹真系夸张， 整翻佢嗰个以前个发型啊！ 嗰个卷头发，佢真系同嗰阵时个样冇乜分别，嗰度嘢犀利。 可能加 C G 啊，唔知啊。 我唔知啊，但起码个外形你。远睇立埋真系冇乜问题。 哦，即系佢净系影一影嗰下，我都吓，点解可以变翻后生嘅？ 系咯，佢个样咪真系。 咁都佢平时唔 keep 割呢个头咪好啲咯。 系咯， 点解整个师奶头咁？唔好整师奶头嘛。 又做师奶嘅拍剧系。 系咯，继续扮学生妹。不过我谂佢影一个 shot 就得，系咯，应该唔得嘅。 一定系，一定系。 一场时间。 系咯，一场戏扮个靓装就得嘅。 跟住 一高级，我觉得都稳稳地噶啦， 都呃到下喎，我见到现场都仲得噶，即 系 佢有拍摄第七，佢有拍摄特辑嘅， 系 佢拍摄你见佢都系现场影啊，都 OK 噶，学生碌都呃到嚟。 佢幕后同啲工作人员嗰时都有啲少女味嘅， 系咯， 嗰啲 唔知点解喎，好嘢喎，真系系咯系咯 ，keep 到个少女味喎，即系行路啊， 系 啊，倾偈佢又少女咁嘅样噶喎，可以 吴师奶噶喎，系咯。 佢真係好嘢喎，又啊，真係勁， 係咯，即係現場冇落效果啊！呢啲係咯， 係啦，係啦，係啦，又算係好嘢嘅佢都， 好嘢，大佬冇著廿年後服著翻，竟然可以 四廿歲嘅大佬都， 嚇死大佬！你諗一諗翻平時咧，去嗰啲 pub 咧，你去嗰啲咩啲嘢開燈，你咩哇！唔开灯嗰阵都仲好啲，一开灯哇，精彩咯！ 即系你谂下，之前万绮文都试过噶嘛？ 万绮文试过，都唔得啦， 系冇呢个效果噶嘛？其实 系，唔系如果你要有呢个效果，就安达又实都有嘅， 都得， 咁因为佢冇大过啊，咁 都呃到下 吓，得着翻校服都可能个样仲好过好多而家啲学生妹啊！即系我最知啲嗰啲演员嗰啲啊，都好过嗰啲噶。 但系佢就安达又实就冇阿果木良子嗰种清新。 因为佢系矮啫，本身即系佢实似嘅。 系 系咯，咁果木良子唔系矮噶嘛？咁你企翻喺度咁神高神大咁，为要扮翻学生妹系真系靠个款。 个气质啊，个气质有嗰种味道喺度啊。 唔知，我觉得个发型好紧要咯。 都系嘅，个冬菇头都系。 系个冬菇头，你突然间见翻呢个头，你已经即刻觉得翻即歪翻大啊！已经。我谂其实嗰应该系假发嚟嘅，我相信。 平时都唔系呢个发型，应该假发嚟。 系 应该 假 发嘅，照噶。不过 个假发整得 OK 啦，都几似嘅。 而家啲可以好靓嘅，而家嗰啲就。 系啦系啦。咁啊呢下啦，系啦，咁啊 Scully 就未必啦，应该同阿烟产嗰段应该唔系扮翻后生嘅。 哇！佢个样好难啊！ 系啊，丝丝都整湿湿啊，唔知啊， 系。系萝卜糖嚟嗰啲 都好假啦！你睇得出系嘛？系咯，即系都睇得出系丝丝啊！萝卜糖嚟嗰次嗰个嗰后生。诶 咩啊？嘛 ，Hugh Jackman 今次噶嘛 ？Hugh Jackman 今次喺有扮有。 啊！大娱乐家嗰度啊。 都有咁样噶佢。 照计应该有啲喎，我估或者佢化咗后生妆啊！你睇佢入面哇，几后生个样。 系哦，但系冇你啊，公主嗰个咁夸张嘅。 喂，你 应该冇嘅， 大佬 直头画 唔係，即係佢係有個人嘅，但係嗰個面就改曬，大佬。 係。 嗰個就係畫卡通片出嚟㗎。 嗱，嗰個係 Final Fantasy 嗰啲。 唉。 好鬼鬼假啊！真係。咁啊，唔知下一集可能都要啊，都要整翻個CG。 我老莊係冇咁覺嘅，少女角色，老莊有皺紋，你又冇覺得唔大 嘅，係嘛？似啲， 但會似啲嘅，會似啲係啊。 唔知啊，係睇下，咁啊睇下講佢良知先啦，首先。係 啊， 我仲貼翻佢真係嘅後生嗰啲樣啊，大家 見啦，真係 大家睇翻係， 真係冇乜分別。 係，唔係佢可以下次再試下挑戰六年班嗰陣個樣啊？ 咁啊， 扎兩條孖辮嗰個樣咧，係咯，其實佢真係咁嘅樣嘅啫喎。 系啊，即系面尖尖咁嘅样。 佢已经系咁嘅样噶咯，细个已经系，系争个发型，系细路女发型啦。下次再挑战小学个样啊，叫佢试下。翻去做小学鸡啊。 系冇咁矮嘅就。 哦，咁佢影唔到噶嘛？佢影到上半身啫嘛。 系。 你咪做翻小学鸡啦，睇下似唔似啦，下次。 好。 好。喂，咁啊，其实仲诶讲完未？咁啊，新年有冇嘢讲关于 H 八或者点样？ 即系一集啫，我又冇乜点。 哦，你未睇呢集嘅 ？OK OK。 啊，只望过两眼咁嘅咋，不过就咁，因为我冇跟开。 哦，其实冇乜所谓 嘅。你冇睇旧嘅 show 噶？哦。 唔系，顶多系以前明珠台做嗰阵时。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嗰啲都有睇过系咩？ 明珠台都做晒噶咯，其实咁多。 系哦。 我都系睇明珠台嘅啫，其实 佢系 like cam 噶嘛，即系其实嗰时佢 系 有埋有埋广东话嘅。 唔使点 like cam 嘅，个配音配得几好噶， 系都 OK， 系咯系咯 ，OK 噶， 系 OK 噶。 最紧要其实因为佢有 like cam， 所以先至会咁多人睇啫嘛，即系 好多哇，好大年纪人都睇噶，嗰时唔系后生仔睇噶，好多 啊就 好多人睇，就全民追啊！嗰时最初你好讲笑真系， 好受欢迎啊， 好受欢迎，佢今日全世界都受欢迎，今日初真系劲， 系啊，呢个真犀利， 即系哇！如果冇睇嘅朋友真系要睇翻啦，即系好，咪啲古仔都写得好啊，因为。 要啊，要睇噶，要。即系你而家睇翻都唔觉得过时噶。 唔过时。 O K 啊。 我成日话咧，其实佢想 spin off 咧，唔系 spin 嗰啲 long gun man 啊，系 spin 嗰啲叫餐渠怪嗰啲咧，佢自己开一个系列。系嘛，开怪兽开啲自己系列。 怪兽系列 啊。系啦系啦，应该佢嗰啲怪兽先至出名啊。 系。系啦。 誒 黑 熊 怪最出名啊！我記得 黑熊怪最出名就白色嘢啊嘛，嗰只喺嗰啲氣槽度可以將自己 氣槽 好長嗰只咧，即係佢話唔知每幾十年就會即係佢冬眠幾十年 就 歸一次啊！其實佢咪即係啊邊個咯？小丑回魂啫嘛，係 啊，即係小丑回魂嚟 嘅，不過佢就食人嘅，即係佢唔係成個唔知咩攞咗個肝定咩話，唔記得攞咗邊個內臟 嘅。 系啊， 咗个内脏， 佢就要嗰样嘢嚟去等佢维持到喺嗰个冬。 所以就算啲人未睇过，即系啲朋友未睇过，都可以睇翻第一季嘅。其实第一季系好好睇嘅，而家睇都好好睇嘅。 头几季咯，头几季都好得。其实应该话 三四 未转啊，Tian Dawson 一天 嗰 时系啦， 都好睇。其实 Tian Dawson 嗰啲古仔都好睇嘅，不过可能你觉得转咗唔系 Melda 做到争啲，其实个故事都唔差嘅。就咁 Tian Dawson 做嗰季都好啊，其实故事仲系得噶，不过即系个角色 chemistry 就冇咗啫嘛。 系啦，冇咗个化学。 即系佢同阿 Scully 只不过系纯粹拍档，仲要系唔系好 friend 嗰只，咁你唔系觉得唔好睇咯？系咯，但系嗰啲故事都系唔渣噶，就算连 Tian Dawson 转咗佢做嗰段时间都系啊，所以花流绝对，我觉得未睇过真系一定要睇翻。 绝对值得睇嘅。 哇，真系要睇翻，真系睇翻， 要睇翻。 系可能啲 嚟睇亦都唔太难。 唔系好难嘅，系亦都 太难。你可以睇 大碟都值啦，讲真呢套嘢。呢套一定喺科幻劇史上一定系经典嚟嘅， 经典 即永远都一定系有名嘅，以后 系冇可能嘅，冇可能因为时间而 唔会一定系经典， 系 直接去到咩级数噶啦，已经系。 快乐都系啦， 系咁啦， 一定睇，一定睇。 咁另外啦，我呢个就纯粹介绍啫，因为我哋都系睇咗少少，就系呢个恶魔人嘅，哇，出咗个动画，你有咩特别啫？咁样系。 有 Netflix 噶 ，Netflix 系啊，叫做咩咧？叫恶魔人，即系 Devil Man 咩 ？Baby Cry 啊，系嘛？ 唔系 Cry Baby。 啊 ，Cry Baby。 Cry Baby。 好嘅。 今次就可以话系融合咗另一个人嘅风格落去啊。 系啦，边位咧？ 就叫做汤前正明啊。其实我谂香港应该冇乜人识佢嘅。咁之前佢就拍过，我谂最出名就系嗰套叫《冰冰》嗰套动画版。 嗯。 即係重本大洋嗰套冰冰啊。咁佢呢一套 Devilman 亦都係用咗呢種風格，即係好 graphic 嘅。 哇，好怪啊！其實佢咧單線跟住想單色， 有啲似歐洲嘅。 係冇錯冇錯，直情係鬼佬嗰啲卡通風格。 加咗一啲 hip hop 嘅元素。 係。 即係好大量嘅，其實 hip hop 元素好大量嘅，有啲似溝咗東京部族嗰種風格落去直溝。 嗯， 即系东京部族，唔知而家啲人仲识唔识咧？三上咩三者，三上者。 总之睇落去咧，你唔系好觉得睇紧日本动画嘅。 系，但系个故事咧就完全跟足漫画版嘅，即 系 永井豪漫画版， 系 真系完全跟足一模一样。即系我睇完可能几集，我就翻接翻个漫画版，基本上连细节都可以话系一模一样啊！即系之前咁多个改编作品咧，都未试过跟得咁足。 即系个故事本身就反而好好原汁，系啦。 系好原汁原味，佢而沟埋，我觉得亦都表达到永井豪嗰种血腥暴力风格，亦都系摆到落去嘅。但系首先要你跟 系啊，你顶唔顶得顺嗰种动画风先？即系如果你睇开日本动画风，唔系好 可能难啲， 好似嘅，唔系好似日本动画嘅。 但系血腥同埋色情佢系好劲嘅，其实系。 但如果我飞咗去最尾嗰集啊，直情 Eva 嚟嘅， 我就未睇嘅，我未 系即插到成个地球十字架嗰啲，系啊，打到最尾两个瞓喺度咁死剩佢两个嗰啲位， 系啊系啊， 直情系呢啲嘢嚟嘅，所以成个海变咗红色咁样仲唔系？ 嗯， 即系有翻晒呢啲咁嘅意象啦。 咁所以你话个画面，其实佢画面嘅分镜其实好精细嘅，但系其实都系睇你。睇你中唔中意嗰種， 睇你中唔中意，即係佢好奇幻嘅，你睇落去 怪，其實好怪嘅啲人物， 冇錯， 啲比例亦都 即係怪到咧， 係 嗰 啲比例 睇過咧。之前咧Beatles 咧有一套叫 Yellow Submarine， 係冇錯，黃色潛水艇， 黃色潛水艇，其實有啲嗰啲咁嘅，即係怪到係嗰啲，佢好奇幻，咁係咪剔咗嘢咧？即係嗰啲 係差唔多啊。 故事亦都好注重剔嘢呢一樣嘢啊， 係根本系 变为恶魔就系要剔嘢啊！ 系 系啊！ 我以为系呢个漫画又原来唔系噶，原来永井豪嘅原著都系咁噶， 都系剔咗嘢， 都系去嗰啲咁嘅派对，都系即系我先觉得永井豪真系好劲。 嗯， 佢呢套嘢冇即系原照搬翻永井豪嗰个漫画世界落去啊！竟然系呢样嘢，你真系即系睇翻原来永井豪个前瞻性真系劲到咁啊！ 系，即系我哋一路睇嗰个动画版，原来 系 扭曲到嘅。 系啊，呢个系咸蛋超人动画版咁啊，大佬。 哦，你讲巨大化嗰、那个，那个完全唔同嘅嗰，你嗰个绿色嗰、那个，可以同阿八能侠同三毛握手嗰、那个。 握手嗰、那个，但系你再之前 唔系啊，嗰个完全唔同嘅嗰、那个。 恐怖得嗰、那個、恐怖啲嗰个咩恶魔人麦士禄啊， 系 都唔 系 咁噶嘛， 都唔系咁。 甚至乎上次009 crossover 嗰、那個 都唔係咁嘅， 都唔係咁，但呢個真係原汁原味永井豪， 就反而係翻翻去動畫嗰、那個。 呢、這個真係歸翻去當年嗰個動畫漫畫版啊， 系啦，咁呢個其實我哋都未睇曬嘅，因為都係新出嚟，咁佢一嘢就抌十集出嚟，咁我哋都係睇過下開頭啊，我睇咗後尾咁啊，又 我 慣性都係咁嘅，即係中意睇頭睇尾嘅，咁即係攞個概念。咁未睇晒，所以呢個可以之後再慢慢介紹大家睇咗先。咁但係呢個 值得介紹㗎，其實值得介紹睇㗎。 哦，因為這個呢個咧嚟緊直情係有嘢同香港有互動喎、 啊。 係 啊，咁啊馬啊啊啊，分別可以講下同香港個關係。 關香港咩事咧？呢、這個係 咯，關香港乜鬼嘢事？ 即係應該話呢一位導演啊，再講住個名啊。 呢位 證明 係啦， 係啦， 證明係啦。 咁做咩咧？同香港咩關係咧？嚟緊係。 香港啊，就將會舉辦呢、這、一個湯淺正明嘅日本動畫大師班2018啊。 喺邊度嘅咧？ 係。 咁佢就話咧，係會喺呢、這個香港公開大學，咁就有個座談會咁嘅，即係首先係會。 香港好多唔同地方喎、啊，但係都邊度先？ 咁啊，佢話喺呢個咩銀禧學院三樓喎、啊。 哦 ，OK，OK，OK，OK， 即系阿大师阿、导演直头会嚟讲嘅，佢会 系啦， 哇正咯、 啊，嗱唔系因为其实佢系有几个活动嘅， 嗯， 系啊，咁呢个第一个活动咧就系呢、這个动画作品放映同座谈会啦，咁就会播咗佢嗰套心灵游戏啊 ，mini game， 哦。 咁就103分鐘嘅。 嗯， 係啦。咁就播完之後就會再有一個座談會，咁就同佢傾咁啊。咁就呢個就本身佢係主要係俾嗰啲本地修讀動畫製作課程同埋係嗰啲學生咁樣，即係啲動畫工作者啊嗰類型嘅人去睇多啲嘅。咁但係佢亦都有公眾登記嘅，係啦，咁啊。 呢、這個都唔係喎，唔似喎，咁之後仲有 其他活動嘅， 仲有團嘅喎，個先犀利。 係啊，咁啊講埋另一個先啦，咁就係呢個 storyboard 工作坊啊。 嗯， 咁就係、是、會喺呢個香港日東酒店嚇，喺油麻地嘅，係啦、啊。咁就會揾埋阿袁建滔同埋呢個 Felix Yip， 即係阿葉偉清。 係。 系啦，咁就会去呢、這个一齐去交流嘅，咁、就当然啊，汤千证明都会喺度啦，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俾一啲团体形式咁样去倾嘅，即系话会叫你带埋啲作品啊咁样嚟嚟倾咁样咁嘅，咁佢就话咧，应该就系喺呢度咧就会系你 present 咗你嗰、那个。你自己啲作品咁啦，咁然之后呢再嚟，如果佢揀咗觉得 OK 啦，咁就会应该係会再去呢个日本动画交流之旅呀、 哦，即係可以自己拍一段短片俾佢哋睇，然后 OK 咗就会进入。 唔应该 storyboard 嘅嗰个係咪应该 係我諗未使嚟拍出嚟嘅，可能即係都有古仔或者有 呢个 storyboard 嘅。 系啊系啊 系 ，storyboard 工作坊系系系，嗯，咁系啊，咁总之你 present 完佢觉得 OK 嘅，咁之后就再可以去参加佢嗰个日本动画交流之类。 咁唔系住实你，我睇到咧，佢话睇完呢，嗱，佢而家嗰个 story 工作坊嘅日期就系2月25号啦。 系。 咁佢话睇完嗰个之后咧，就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就自己喺导师嘅领导之下。創作一部3分鐘以上或者以上嘅短片，喺4月就可以去參加呢個日本動畫交流喎、 哦。係啊，係啊，咁即係總之，係、啊、即係總之呢一個係首先你要做去咗呢個 storyboard 工作坊嗰度，咁即係得到個嚇俾參加資格，先至可以再去跟佢哋去呢個日本動畫交流之類嘅。係咁咯。 係啦、啊，跟住就到去日本啦。 係啦、啊。咁去日本係做咩嘅呢？咁佢就話係有呢個4日3夜嘅俾你帶你哋去參觀一下一啲先，例如呢、這個日本動畫大學啊，同埋呢個杉並動畫博物館、東影動畫美術展覽室、三英之心吉卜力美術館，係佢會帶你哋去呢啲地方啊。 嗯， 咁就去攞下靈感啊，或者同呢個日本嗰啲同學啊交流一下，或者係即係交流一下咁咯。咁呢個咧就團費啊，重點係就5100元每位嚇，另加導遊費係 唔算貴啊都。 咁導遊費就唔知幾多啦嚇。 呢個仲要包埋食 系啦，嗱，咁佢咧包咩嘅咧？ 唔算貴喎，5100元 真係唔算貴喎。啊，佢話5100元就包呢個來回日本機票啦、啊，咁同埋呢個3晚嘅東京酒店住宿嚇、啊，兩個人一間房。 哦、 另外仲包早餐、午餐嚇、啊，就包埋交通嘅。 係。 同、埋入場嗰啲博物館入場費都包埋嘅。 好抵喎、啊，其實都。 係啊。 嗯。 如果參加嘅話，係抵啊。 其實 係。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就即係其實佢都應該係俾一啲業者或者一啲學生去參加嘅、即係俾啲優惠佢哋去嚇，開眼界啊咁樣咯，我覺得係。 好啊，你哋交流下都好啊。 嗯，係啊，就咁咯。咁 咁好啦，係咯，呢、這個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加， 都 或者聽下 個 講座先咧、這個，首先 嚇。 係 咯， 係啊，咁嗱，但係個講個講座嗰度咧。佢就個舉辦日期就係2月24啦。 嗯。 咁但係呢個報名日期呢就如果你一般公眾嘅話呢就係2月1 至二月十五先到你哋去报名嘅。 嗯。 但如果你是动画制作课程的学生或者动画工作者呢，就一月一号即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咁就去到呢个二月十五号都可以报名嘅。 哦，即是优先俾佢哋报名。 是啦是啦。 嗯、OK。 就是这样啦。 OK。明白。 嗯，是啦，咁大家踊跃参加啦，咁其实就平时啊少啲机会嘅，讲真香港 嘅。都难得㗎，都难得㗎。 咪即係即係睇下啦，係啦，你话做就我都唔知香港有咩动画可以做啦，老实讲吓。 嗯嗯 嗯。难少少啦。 嗯。 嗯。不过你话即係当系交流 OK 嘅。嗯。 嗯。 好啦，咁有冇咁其他。咪仲有啊，讲多个消息啦，即係咪头先系讲过话呢个少年針係咪竟然会拍咩真人版嘅什么东东呢，讲埋呢个啦。即係话呢，下个星期定唔知再下个星期呢，即係嚟緊两个星期呢就会有狂赌之尖啦，好似即係头先讲过啦，呢个奔边舞波啦就会做呢个巨鱼啦，舞波就会做巨鱼啦。咁里面唔止喎，原来啊 Poppy 呢，即係呢个科石咪咪係咪 不是 A 里面啊 ,Poppy 就会做那个即倒手指甲的、 哦、 即是那个角色，即其实都我不记得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敌人来的，即是开头很开头。 是第二的。 很开头出场的。是一个角色来的。那是的，那原来很多人做下的，是的，那这个都要看 一下。还有海姆那个菩提子啊。即 是 超人菩提子都有份做的。 我又有份做 ,ok。 是 啦。很多很多这些特摄人走去做这些。是啦。不过 Poppy 不嬲都有是做啲校园的，其实之前四之前都有的，不就是那个什么雪女嘛，其实他不是雪女里面其中一个女同学来的。都有嘅，其實有做過嘅。不過嗰時而家你唔會理佢啦，係啦，即係啲唔係咁，即係唔係咁緊要嗰啲角色嚟嘅，真係嚇，唔係啲會同啲主角太多互動嗰啲角色。咁但係今次呢個就好似係叫做打頭陣嗰幾個嚟嘅嘛，咁你好快見到佢嘅，咁同埋佢唔係輸咗就算嘅，都一路喺度嘅，好似係咁啊。好，咁呢個就好啦。咁另外一套呢就係、是、嘩呢、這個新知道啲呢就係、是、呢個少年針竟然會拍啲咩真人版呢，我快啲講下啦。 係就係、是、拍呢個少年針嘅真人版。 係咩有咩呢，例如有咩呢， 咁但係其實暫時未知道佢個形式到底係點嘅，不過嗰啲角色就其實全部都係佢啲書入面嗰啲人物嚟嘅。例如有呢個北斗之拳嘅主角啦。 是呢、這 个。 好矮好矮喎，但係见到瘦好矮。 北斗之拳都有健之郎。 係啊。係 啊，有健 之郎 嘅。 係啊。咁、okay. 啊另外应该係呢个我的英雄学员嘅入面嘅一个角色，不过我冇睇就唔知 係咩 名。 係啦 係啦係啦。 嗰、 啊啊啊啊啊啊那 个我唔信係咪嗰个係我的英雄学员嗰个嚟㗎。 应该係啦。 我系唔识你。 喂，点解你唔讲啲出名啲嘅先？因为咁学到啲奇 系 啊嘛。 出名应该系企中间嗰个。 系最出名啊，当然系呢个 One Piece 嘅 路 飞啦。边 个做嘅？ 但系边个做嘅咧？就系、是、呢个电车男啊，电影版嘅主角。 唔系电影，电视版。 哦、啊，所以系捞乱咗，系。电视版 就 靓 仔， 电影版个靓仔嚟嘅系。 你又想？ 即系边个系？即系伊藤纯史啊。 系即系个搞笑嗰个。 马骝咁 嘅 样。 系啊。 系啦，系啦。我成日覺得佢做雷鵬嘅啫， 啊馬騮嘅款咯，佢直頭 雷鵬三世 嗰陣時，嗰陣時係咪就係佢做呢個馬騮精咧？邊個係個啊？好似係 馬騮精， 好似佢都有做過， 係啊， 我真係奇怪點解唔係揾佢做雷鵬三世咯？應該 除咗路飛之外就 可能佢似啲咯。 系， 最多除咗龙飞之外就有星矢，但唔系星矢，佢系用咗子龙噶喎， 系。系啦， 系啊，边个嚟嘅咧？ 我谂点解会系子龙嘅咧？会用啊？ 咁唔奇嘅，咁佢可能子龙嘅多人中意啲 嘛。我确实系真系几子龙 嘅 多人中意 啊。咁唔止嘅，仲有咧。 中间嘅。 有呢个 Naruto 系啊，就有纳鲁陀，但系佢呢个应该系咪女仔嚟嘅？ 女扮 佢第二代啊，啊乃木坂四啊六嘅佢话系 乃木坂， 女仔扮佢嘅系女仔扮。 系总之求其画几画嘢块面就系噶啦。 哦，咁嘅衫整个金色头就 系 噶啦。 系啊， 呢、 啊 這个好易扮嘅。 另外一个我觉得好难扮嘅，咁就系小云啦。 系。 咁啊， 小云 嫁到 你咧， 系啊，大佬嗰个小云。 咁冇办法啫，你冇，你唔通揾个萝莉做 咩？咁应该系揾个萝莉做喎、 啊。咁样系啊。 你揾个肥佬嚟做咁样差唔差啲啊？ 咁啊唔得。 系咯。 咁啊，小云都唔系肥啊。 扮完都变咗肥 Rose 啊，大佬。 咁啊系。 唉， 系边个咧？ 你可以揾个好啲啲嘅。 边个嚟嘅？呢个边个嚟嘅咧？ 佐藤人美，我唔系好识喎呢个。 唔识佐藤人美真系唔识。 唔紧要啦。 系 啦。 啊，咁另外剩低嗰啲系乜水咧？唔识喎。 佢好多人嘅佢有系咯。 啊，佢主要个封面就系得呢几个。 嗯。 有个咩？系咪嗰个系咪毒瘤啊？唔知咩俊太，唔知系咪刘俊太郎啊？嗰个嗰个系边个啊？ 嗰、那個如果是少年針嗰、那個會唔會咩藍豆腐組定乜鬼嗰、那個？ 灰藍戰啊！ 啊，灰藍戰嗰啲人咧，嗰個咪飛機頭？ 唔係好識啊，呢個係。 即係如果少年針嘅可能 係唔出奇係，好似係有灰藍戰嘅係。我記得好似電話有講過。 少年針啊，係啦係啦係啦。 嗰個有灰藍戰好似。 咁 主力佢哋一行咁行出嚟就呢幾個人，係啦、嗯。 但係佢唔係個主角啊，即係唔係嗰個劍屠太郎啊。 唔系，应该唔系。 系佢个 friend 啊， 系啊 系啊。咁咯。 我个故事会系讲乜？ 其实我怀疑佢哋唔系系嗰个角色嘅，佢哋又 我谂应该 佢哋唔知变成咗个角色。 系啦系啦， 因为我 都觉得系 正常人嚟噶， 系啊，系啊，有正常衫嘅啫。 即系佢哋走入咗去个漫画世界。 你或者又系 Ready Player One 咧？ 又或者咩逃出魔幻 系咯，系啊， 系 啊，系啊，可能系咁啊。 即入到去 变咗做嗰个角色，系啦，咁所以其实系佢变咗嗰个角色啫，就唔系话嗰个角色系咁嘅样嘅。 都几得意喎，其实甚至 都几得意啦。甚至我哋迟啲不如都玩下呢样嘢系嘛？ 系 咯，几过瘾都得意噶喎，都 系咯 ，O P G 啊，真系咯。 O K 呢个几好玩呢个。系咯，我谂佢得啖笑嘅啫，其实 应该系搞笑剧嚟嘅呢个，同埋佢到底系一集过噶，定其实系又系剧集我都唔知道。咁但系总之呢个 写就电视剧啦，佢写 系啦。咁到底系即系几多号做啊？系唔系 啊？ 12号哦， 星期五啊，应该下个礼拜五啊。 下星期五 ，OK， 咁啊，拭目以待。 咁唔知睇唔睇到？希望睇到啦。 咁其实咧，头先好似话有人抌咗呢个边套剧出嚟话呢个 电影少女啊， 电影少女即系 归星冇字幕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而家未睇一次啦，大家可以睇一次。咁但系我哋对嗰个女主角嘅选角咧，就非常有意见嘅，所以就 系啊， 三牙 即系唔系？我直情觉得佢嗰棚牙系咪假牙咁啊？前面嗰排 即系点咧？哦，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踩过界入边啦，啊边个啊？法国啊？ 啊系咯， 塞斯特啊，即系我鸡仔啊！你知系啊？ 系。 咁佢冇佢咁衰，系咁 乜鬼咧？ 未爆得咁劲。 啲人话似啊，我点样似咧？佢话个公仔都系细起棚牙，喂，细起棚牙同哨牙两嘢啊，大佬。 系啊。点会咁都话似咧？真系。 唔知啦，系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咪又系成日咪又系喺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奶木板啊，定啲乜嘢嗰啲咁嘅，即係音樂組合就成日揾啲女出嚟。其實佢哋揾嗰班女，喂，我即係我講個顏值啫，佢唔係咁高嘅啫。 係咯。 佢哋好似係選咗一班人出嚟，佢就需要將佢夾硬去將佢打扮得好啲，即係可能剪下個頭啊，搞下。但係其實佢本身個樣就唔係話非常靚嗰啲，即係係咯。都幾普通嘅講真啊，不過當然啦，你以日本嚟講，佢演下 both average 啦，呢啲女啊， 嗯， 嚇，即係老實講，因為如果大家即係有去日本係，唔係就係跟團，唔係就係去啲即係睇 show， 即係你喺街度咧，你就會見到日本女咧、就唔係高嘅， 你求其搭下電車你就。 系啦，你搭架车，即系你喺啲多学生出入嘅地方，你睇真啲日本嘅学生妹，系咪你心目中嗰啲样咁吓到你飞起嘅 ？OK， 系啊，系啦，即系同韩国一样嘅啫，其实系。 系啦， 可能韩国仲好啲。 系喎，但系我平时见啲韩国妹都 OK 嘅。 因为佢哋有整啊嘛，系嘛，个个都。 系啊，我觉得系因为咁。 我分唔到啦。系喎，咁但系嗰啲身形冇得整噶，即系你嗰啲肥肥矮矮嗰个，唔系肥肥矮矮个，系高高瘦瘦噶。 咁啊，确实呢个韩国妹就系好。 身形靓啲啊，身形靓啲。 唔系，冇，但我以前见到韩国妹系肥肥矮矮，个个个都肥 Rose 咁噶喎。 系嘛？ 系啊，但系而家见嗰啲又变晒，而家啲红星咁噶喎。我又唔知点解喎，咁你个样啊，整咗身形冇得整啦啩？咁我都唔知点解啦，系啦。咁啊，咁啊，日本就即系讲真个 average 低过香港嘅，老实嗰句啊。 系， 即系你喺街见到靓女嘅机会系 吓、啊，你放喺街嗰啲啦， 喺街啦，梗系啦。但系佢啲 show girl 个都睇得噶， 我 show girl 一定得噶，佢哋有拣过晒先俾你。 系啦，所以我真系唔知佢点拣。咁但系点解翻嚟艺能界拣出嘅呢堆系咁普通嘅咧？咁即系我觉得佢哋系 show girl 质素咯，即系咁讲啦。我又唔系话好差，但系 show girl 质素咯，系咯。咁呢个质素系咪真系好明星咧？系咪真系你摆出嚟会觉得好？即係佢靚女，即係我覺得同以前即係以前我哋睇日本明星嗰、那個 即係八九十年代嗰個時間好遠啦， 爭好遠啦，係啊！嗰時嗰啲你真係覺得係喂，咁呢個女就真係唔係一般靚啦，即係靚過一般好多啦咁樣。 嗯 係咯， 係啦，嗯。 喂，你講佢娘子啊出嚟嘅就係佢係算唔算靚嘅？啲人係覺得佢 哦 靚嘅， 男仔頭 係啊，男仔頭同埋佢都覺得佢樣都唔靚嘅，嗰時覺得啲人覺得唔靚嘅。 系啊，咁嘅样都唔靓喎，你 系啦系啦，冇错，因为当时其他嗰啲女真系靓啲嘅。 哇，你酒井法子后生时真系靓， 真系靓。 我 咁 你 我哋咁你呢一个咁样呢个角色吓咩啊？呢个叫咩爱话叫做？ 电影少女 咩爱 啊？天野爱人 系啊系啦系啦，其实应该就系酒井法子之女嗰啲咁嘅。 圆形啊，开头啊，桂正和圆形就 系 酒井。 定系 Ice 嗰个先系咧？呢个会唔会系再早啲？ 因为阿桂正和其实好中意酒井法子嘅， 其实佢个女都画到咁嘅样噶啦， 个女都系酒井法子嚟嘅， 都系咁嘅样噶啫，当年画公仔咁嘅样 嘅。咁即系你要想象呢位酒井法子系真人啦，咁但系点解而家出咗嚟系 同一碌檐下嗰个？ 系啦 系 啦， 定系当年嗰个？ 会唔会再 young 啲啊？嗰个都老咗啦，会唔会？ 都差唔多系个，因为有啲得肺啲咯。 都再 young 啲啊！我惊要 系 啦，咁 啲系嗰个类型嘅，其实系。 系咯，咁变咗而家搵个拱样嘅咁样， 冇样冇身材咁样，我真系哇！ 系啊，正要棚下咁。 唉，真系唔明白，点解会即系点可以拣到呢个出嚟先至最细解啊？系 咪有棚下咯？ 都系，其实男女主角都系唔得嘅，系。 唔知啊，但系有人话似喎。 唉，唔系啊，你搵翻依家嘅酒精法师嚟棚，我谂啲人冇咁投诉嘅啫。 即系而家就即系快啲做翻电影少女都仲 OK。 系啊， 又整翻个头啊， 啲妆啫嘛，系啊。 唉， 讲回娘子都仲得啊，试下整翻发展得唔得啊？ 系咯，前嗰排嚟香港个样都冇乜点走，唉。 系嘛？ 系啊，系咯，都冇问题。 嗯，唔知啊。 要唔得啦？而家嗰个唔得啦，唉。 咁即系而家就系咁要捧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 team 嘅女咯。 啲咩奶木板啊？ 其实你分分钟呢个剧系佢哋开嘅，你明唔明啊？ 啊，可能 咁系咯， 啲女都系嗰扎，都系嗰条 team 嗰啲人嚟 嘅 咋。 系啊，所以咪变咗你 跟佢个木仔都系嗰啲人嚟嘅， 都系捧翻嗰啲人啊嘛，即系佢公司攞呢套剧嚟开，咁你点会唔捧佢啲人啫？ 都唔出奇，系咯。 即系你呢套英皇拍嘅，咁啊，梗系英皇啲人做一样啫。 系咯，系可能真系个制作公司嘅问题呢啲。 系咯，咁佢拱阿容祖儿出嚟做女主角，咁你睇咪等唔到咪罢咯，系咪？ 系， 咁都系。 即系我觉得系一样嘅，咁 anyway 啦，咁呢啲咪又系呢啲问题啦。即系我哋成日就话谂，你延续到就延续，延续唔到唔好继续啦。即系我哋成日都系。 系啊。 搞嗰啲经典啊嘛，你。 系啊。咁你呢个电影少女系即系当年都李丽珍啦，大佬香港都 系啊， 李丽珍都似噶，其实个样啊都似嗰个漫画公仔噶。 不过佢唔系做嗰个咧，嗰个系换咗阿边个话？唔系佢唔系做好嗰个，做坏嗰个。 佢奸嗰个噶嘛，佢奸嗰个。 系咯系咯，个好个边个一个做啊？叶玉卿又好似 吓，反而系咁。 系咯，反而叶 玉卿 啊， 系啊。 哦，咁得人 點解會咁啊？係應該李麗珍做，不過喺當地都不嬲個形象就唔係好乖嘅，所以就 扯地咁樣噶啦，係咯。 係，不過佢應該做嗰個女主角會似啲，當年啊，而家唔得啦，而家啲人又話師奶膠面又成啊。 係。 你講起呢個葉玉卿，我近排又喺電視嗰度 啊，當然係啲收費電視嚇，嗰度睇翻佢嗰套同嗰個邊個改任達華係啊，嗰套叫咩《與鴨共舞》啊。 哇！大佬好耐啊，大佬你講 嗰套，唔係嗰套好好嘅喎，拍得啊，當然最好嘅梗係葉玉卿啦嚇，真係我未見過，即係因為以前咧其實成日聽呢個名嚇，但係咧即係真係睇佢啲戲啊，或者啲相唔係咁多嘅，就係知佢係一個驗星咁啫。哇！但係睇佢嗰套戲真係不即係除咗佢嗰個身材嘅表現之外咧。佢都真係 OK 嘅喎，喺嗰度好做到嗰啲嘢 嘅 喎。 嗰陣時 OK 嘅，剪尾嗰陣時 OK 嘅。 係咯。 係啦。咁但係除咗驗星之後唔係好得啫，其實。 哦，咁樣。 即係當年佢都有做中華英雄電視劇嘅嘛。 係。 佢做自如嘅嘛，其實係。 哦。 係啦。係啦。 佢真係華英雄個老婆，但係好快死咗啊。係 啊，係好快死嘅。啊，後屘做埋紫衣嘅，即係因為一樣樣噶嘛，紫衣同阿傑如係， 哦， 係啦，係啦，所以係咁嘅，係啦，就咁， 好， 好，仲冇， 就咁啦，冇咯， 好啊，呢度又， 好啦，咁講曬啦 ，OK， 咁下禮拜咩做法啲啊？ 下個禮拜睇下先， 其實都冇咩啦，啱啱同之前阿北打都講曬嗰啲科幻片真系冇乜啦，可能系得嗰套《妖猫传》啊。 嗯，咪之神 追命列车吓，追命列车。之 神同行啊嘛，下个礼拜主要系做 系啦，正常 系咯， 正常系啦， 系啦。 之神同行，其他 大家睇都大家讲， 都冇乜咯。 嗯， 系啊，唔系呢个正常系咪 ？sorry， 唔系呢个科幻片就有套优先嘅系《战云密布》啊。 咩？ 呢个系阿梅丽史翠普同阿汤汉嗰套咧， 即系嗰啲美国嗰啲。 史匹宝嗰套啊。 嗯。 史提芬史匹宝导演嗰套啊。 系啦。 哇，呢套好似都应该 OK 喎，睇卡斯同埋幕后都 OK 喎。 系。咁啊，主要系史匹宝啦， 系咯。有汤汉同梅丽史翠普，咁你演技呢两个人都唔使谂啦，一定劲。 咁但系啱啱啊，汤汉做完到 circle 都靓嘅嘢。 咁啊，梅丽史翠普就冇乜点得嘅。 唔知啊，唔知，即主要系有史匹宝嘅，而家真系导演紧要啲。 系。 佢拍翻到咁嘅， 应该唔会衰嘅。 应该 OK， 即系上次讲间谍交。 哇，好睇啊！ 系啦， 系佢不一样，有人话唔好睇嘅。 哇，嗰套都唔好睇噶。 系好难讲嘅真系，一啲人都唔会睇戏嘅大佬。 系咁因为呢套佢都唔系打戏啊嘛，都系即系其实都系 佢咪借呢套系咪笑话拉你嘅咧？我想问下。 咁啊系咯。 佢又讲1979 漏咗啲嘢系咪？个 email 度系嘛？有冇攞个冬甩出嚟啊？呢套因为益阿 Cody 同佢一齐拍咯。 咁咩？ 呢排 Cody 冇嘢做，肥都。 系。系，我就系。 肥都唔认得啊！ 真系哇！真系。马嚟嗰只系， 唔系佢嗰个其实可能俾人搵狮子整再肥咯。 系嗰个应该系整肥咗。 不过佢本身都好肥噶啦。 系啊，都走样啊。 我玩下咧，又发现嗰度电流战军又出现翻度 喎。有翻度。哦， 几时啊？ 现翻出嚟。 1月25号。 哦，有翻啦， 哦， 唔 系一 系啦。 咁奇，又有得睇呢个奇异博士啊。 迷宫同一个礼拜做啊，系。 嗯， 哦。 移动迷宫都系25号啊，因为。 系，系大结局未咧？到底肯完未咧？ 应该系啦，系嘛？第三 大结局啦，啩？ 已经冇咗个移动迷宫啦，仲有咩讲嘅？ 第二集都冇迷宫啦，咁你第三？ 哦，唔系啊，第三集好似话佢要翻翻入去， 翻翻入去 解药， 翻翻入去好睇啲， 又入翻去啊？ 咁好啲，咁好啲，咁好啲。 咁但系可能搞半集先翻入去。 另外有套都系25号做嘅，叫《缩水人间》啊。 哦，系啊，系好得意啊！佢就话咧人即系话咩话，即系冇地方住啊，将啲人缩晒啊，好得意啊！ 系啊， 咦，好似好得意啊！睇个画头好似好 怪。唔系，系咪其实应该香港拍呢套啊？ 唔系拍到 咩太子拍 呢套？唔系拍到啊！ 佢嗰啲人缩晒啊，几得意喎！呢个应该过唔过呢个？系啦，都系25号做嘅呢个。 系啊， 咁佢其实讲缩咗之后有缩咗嘅问题嘅。 系有好多问题嘅佢入去， 呢个几得意啊呢个， 呢個都幾過癮，應該。 咁同埋呢個都係科幻片嚟嘅。 係冇錯。 佢用科技都係縮細嘅，唔係魔法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應該好玩。 唔係，即係佢話咧，你係個人性比例嗰陣咧，你係窮，普通人窮咧，即係佢話咧，個政府咧係會俾你縮細，因為你佔用嘅少啊嘛。你話你可以有間大屋啦，跟住又有好好嘅生活啦，即係你可以食好好嘅嘢，因為全部都係細啊嘛 ，portion 細啊，佢、 哦、 就變咗好似 即係個成本好似所有嘢都減低咗咁， 減低好多啦。咁你就可以由一個普通人嘅生活就變成一個富豪一樣嘅生活嘅，佢即係佢咁樣 promise 佢哋嘅。咁就佢哋縮咗之後就可以變咗一個縮咗水，但係你又唔覺㗎，因為其他人都係縮咗水㗎嘛。 係啦， 即係喺個裏邊，咁其他人都縮咗水咪一樣咯。咁佢就一齊去過啲好似好美好嘅富豪生活，但係有問題嘅原來。咁佢就係講呢樣嘢。咁所以呢啲過癮㗎，呢啲戲係啊。 呢個過癮啊！呢、 這個同埋我睇到佢嗰個咩 King of 嗰度咧，佢哋即係譬如阿麥迪文咧，佢啊會喺個玻璃A 箱入面咁樣，咁就、即係已經縮細咗啦嚇，咁就俾人哋拎佢出嚟。咁佢嗰度咧，佢話佢其實都係真係有一間咁嘅整咗個玻璃房咁樣俾佢做個 CG 喎，即係佢係 真 做喎。 咁大間房。 係啦。 哦。 因為佢就係個玻璃盒，咁但係如果你放翻大嘅話，咁其實就係對於麥迪文嚟講，嗰個係一間玻璃房咁啊。咁樣㗎嘛， 即係佢真係做咗咁大個盒，你知？ 係啦，係啦。 哦，都唔係假嘅 ，OK。 係啦，咁佢係黐翻落去嘅啫， 咁 同埋佢 一定勁㗎咯喎。 係啊，咁同埋佢因為你個人揸住一定震下震下㗎嘛個盒，咁佢係真係其實拍嗰陣時，佢嗰個嗰個房都係震下震下㗎。 哦， 喺邊度買啊？ 咁過癮啦！ 咁香港啲觀眾一定話冇特技啊！ 边个特技？ 边个特技啫？ 好特技啊！ 唔系，我呢啲唔系特技嚟噶。 系啊， 细咗个人心，缩细咗。 系啊， 喺度个干衣机度揈嘅嘢，咪缩细咗。 系啊， 但系呢个要睇啊，呢个系 咯。呢个应该要睇呢个细嘢。 好，咁一就 系啦，即系咁啊，一 照上系啦， 一照上 咁。咁我上次提过嗰度咩忘形水就系二月一嘅。系嘛？ 二月一啊，好似系 。系啊，直头二月一。系啊。咁跟住嗰啲就唔讲啦，喺新年档啦开始。 新年档咪黑豹咯。 系，入黑豹讲埋啦，黑豹几时啊？ 二月十五啊， 系啦，就有黑豹。 真系新年嚟噶，真系。 系，仲有呢个栋笃特工啊。不过唔知点解呢度暂时佢话未定时间啊，但系。 特工系咩嚟噶？即系咩？ 即系黄子华同佘诗曼嗰套咯。 哇！嗰套。O K， 系咁日期未定嘅，佢话日期未定嘅。 好，即系贺岁片嚟嘅，但系就 咁呢个贺岁片咧， 阿赵计应该系嘅。 即系嗰只大鼻对住我系佘诗曼嗰个。 系。 好。 都系二月嘅。 好。 贺岁片又仲有，呢贺岁仲有《格雷五十度色态》啊。 啊，仲有 呢套贺岁睇啲咁嘢。哦。 三级嘢喎，唉。 嗯，好。 仲有就系《西游记》女儿国，系啦， 系 都系贺岁嘅，系啦。 明白。即今年冇啲咩《赌城风云》嗰啲啦。 冇，有《捉妖记二》添，我见到有。 咩《捉妖二》啊，《捉妖记二》。 系啊。 哦。OK。 啊，佢呢度写连《明日战记》都系嗰排啊，不过呢个听住先啦。 哦。哦，即贺岁片嚟嘅。 2月22号啊， 系啊。哦 ，OK。系咁话就，但系连码头都未见过，真系我觉得特高。 即係個畫頭足繼續係標榜佢拍咗幾多錢啊？件夾幾重嗰啲啊？ 即係冇一個真係 未有新嘅畫頭啦。 係 有 套片， 有個正式嘅畫頭係。 係啦，咁 即係後期都未做好啊！ 我都唔知佢點樣 出嚟。 即係唔使後期啊！嗰啲夾又真嘅， 係嘛？ 唔係佢唔係咁啊！件嘢係成件噶嘛？佢真嘅意思即係佢嘅動力啦，即係佢 practical 件 suit 係有嘅。系咪其实佢唔使点做后期嘅？因为我见佢嗰啲货柜咁砌嗰啲又 系，嗰个系真嘅， 即系佢系有嘅，佢有啲绿幕嘢嘅，不过照佢唔好难 key 嘅啫嘛，嗰啲 系啲背景嘢咯，唔系 系咯，冇理由后期要做好耐啊。 佢系似 照佢拍完咗噶啦， 嗰啲嘅系特撮咁样嘅， 系咯系咯，特摄多啲系， 即系好似嗰阵时拍红眼镜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直情红眼镜啦。 系咯，拍红眼镜嗰啲咁嘅制作咯，其实系啦，就系嗰种啦。 红眼镜一直冇 key 啲，好似啊。 係直頭全新嘢添。 全新嘢。 有嘅可能有啲嘅，其實都但係一定大部分都係特別㗎啦。 係係。睇咩話黑白㗎嘛？嗰重眼鏡。 有彩色嘅，都有彩色嘅。 我睇過彩 色版，我睇過彩色版。 哦，你睇過彩色版？ 戲院睇過。 哦，我因為我見嗰個黑白嘅。 應該嗰陣時嗰時咩香港電影節嗰啲做過。 哦，咁樣，好。 係。 係啊，睇到時又點咧呢套嘅？ 嗯，好。 好啦，好啦，好。 好咯。 喂，咁我哋今日月到呢21號有冇話係唔係聚會㗎？有冇㗎？知道未㗎？點樣㗎？有冇機會係咪啊？ 咁啊，真係唔知喎。我因為我就唔會 喺香港 喺度㗎啦，係 啊，咁如果即係 let's say 啦，即係如果我哋今日月有聚會，應該21啦，同大家講聲先，係啦，再可能會調整嘅，睇下點，係一二月又難搞啊，因為又新年啦，係啊， 過年農曆新年啦嚇， 農曆新年仲大過個聖誕嘅，可能真係哇， 農曆新年 喺度啊，大家都係啊，所以如果係啊，不如一月嚟多次先睇下， 嗯 嗯，睇下點，再有個實啲嘅日子再同大家講，好啦，咁啊。明謝返啦，同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大家記得去返我哋嘅群組啊，同我哋專業睇下，係啦， 嗯， 好，咁另外大家記得去呢、這個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